这里是全媒体全时空，大家好，我是刘芳，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为您同步直播。先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要闻，要来说一说国民党内的两大人物马英九跟王金平之间的法律抗争，现在又有了一次暂时性的胜负。国民党对王金平假处分案的抗告遭到了台湾高院的驳回，高院做出了国民党说穿了呢，其实也就是说马英九败诉的裁定，而且这一次台湾高院呢还给出了整整九个大理由，其中包括呢，一个人加入一个政党是行为是属于宪法保障的结社自由，而且呢，国民党作为抗告人所说的王金平的做法损害了立法院长的名义云云，也属于无根据之说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国民党这一次败下阵来，而且还是一败再败。我们来听一听台湾高等法院行政庭长洪光灿的说明。 有关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与相对人王金平间申请定暂时状态处分抗告案件，那么本院今天上午裁定主文是抗告驳回，基于定暂时状态之处分是为避免急迫损害发生与扩大之目的，看认为这种紧急情况啊，相对人之利益啊，应优先于抗告人而受保护。 高院是这样裁定的，但对于这一份裁定，国民党委任的律师公开表达了对于判决结果的不满，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我们也很难对他表示一定的尊重。总统是说，当然就是依法来提起再抗告。 好，马王之间的恩怨胜败固然很重要，但是现在呢，台湾舆论的焦点却正在转移方向。特侦组的电话监听虽然是发现了王金平的不当官说行为，但是这种监听鬼鬼祟祟的动作，哪怕是特侦组去做，真的就合法吗？尤其是现在特侦组对于监听了哪些号码、多长时间、前后说法有出入，一会儿说监听了立法院总机四个月，一会儿又说只监听了一个月，但是监听的另外一个号码倒是长达四个月，而且四个月一个月都好，监听的内容全都只是一片空白。特侦组似乎有越描越黑的嫌疑，也有让人越说越觉得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嫌疑。那么来听一听特侦组发言人张晋峰今天呢也在记者会上对此有些发言，我们来听听看。 0938开头那一支电话，那么特侦组是监听了四个月，但是0972这一支电话特侦组只监听一个月，那因为台北地院法官他在通知受监察人的时候，把两支电话一并通知，才会让这个受通信监察人误以为这一支0972的立法院监会电话的总机电话被误认为是被监听四个月。我们申请这个监听是完全依照通信保障及监察法去向法官申请，而且法官也是依法核准，那我们是拿了法官核准的这些通信监察书之后，那么交给通信监察执行单位去执行，所以我们一切是合法的。 现在王金平的这一场官说案外加监听案已经将整个台湾政坛推入漩涡中，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接受专访表示说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追查特侦组是否滥权监听。 我们要求法务部马上成立一个调查小组，他的成员不只是法务部内部的单位，同时要邀请外面不管是检察官协会或者是这个司法官改革协会等等，其他的其实都已经在进行，包括移送监察院、送这个评鉴会，还有甚至地检署已经针对特侦组调查，所以说是多管齐下。 王金平司法官说固然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光明磊落，但是特侦组躲在暗处监听别人就给人的感觉更加不光明磊落，而马英九利用监听的内容铲除党内政敌就显得更加的不光明磊落。虽然马英九给人的感觉到现在为止至少是到这一次事件之前都还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但是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无情的。官说案之后的马英九已经成了被人扔鞋的落跑总统，民意支持率现在只剩 下9.2%。其实呢，这个马英九现在的9.2%还不如当年入狱的陈水扁。其实明眼人一看也就明白，这个9.2%其实是马英九故意在呼应九二共识，想要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只可惜的是，祖国的统一大业需要92%，而不是9.2%。为了这个92%。马英九遭遇的抗议活动现在呢倒是接二连三的，这个蓝营内部有内讧，绿营怎么可能会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而放过蓝营呢？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说，马英九的监听案、泄密案比起尼克松水门事件还要严重，所以马英九理应下台。 我们郑重要求马总统辞职下台负责，如果总统不愿意下台负责，发动宪政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包括倒阁、弹劾、罢免等制衡总统违宪滥权的宪政作为，我们将在近期内展开行动。 想想看，面对一个民调还不到十分之一的总统，苏贞昌怎么可能放过他呢？苏贞昌倒马的理由之一是，想当年陈水扁的民调剩下的还有18%之多的时候，马英九就说他应该自行下台。如今呢，马英九大概不再这么想了。所以说，一个人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有些时候呢，就是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但是对于苏贞昌提出的这三点理由，有国民党的人士则认为说呢，这完完全全啊，就是苏贞昌机关算尽了，然后呢谋取政治利益。倒是刘芳觉得苏贞昌是位有野心的政客，不机关算尽就等于坐失良机，更何况以马英九目前的状况，想算计马英九还真的不是特别难。而至于政治利益方面，政客如果不谋政治利益而谋商业利益的话，难道不还成了贪官污吏了吗？所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民进党，也不在于苏贞昌，而在于国民党的内斗不止。你认为这一次民进党是否有机可乘了？台湾是否会出现政局上的大洗牌呢？危言耸听，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微信平台上你怎么说。 我是河北的，我姓马。苏先生之炮制台湾版的水门事件，其成功与否，那得看马英九先生怎么想。违规调查呀，政治陷害呀，舆论抹黑呀，什么执政党打压在野党啊，这些小节有那么必要在意吗？如果你真的在意的话，我真的怀疑你是为了台湾民众的大爱呢，还是为了你自己亲日的自私呢？ 我是来自香港的孙先生。马英九这种以非法手段打击同僚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既然不可取还为之啊，反映出马英九这个人实在是有勇无谋，然后以马英九个人以及这个国民党的形象呢都严重受损，台湾政局也因此可能会出现较大的一次洗牌。 我是来自江西的网友，我觉得按照目前岛内政治现象来说，苏贞昌想要倒马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也许他只是想向民众传达一个声音，表明民进党是一个负责任的反对党。 我是浙江的江先生，但是马英九现在这9%几的支持率，也足够让更多的人去倒他。然后这样的倒的方式，我觉得反而可能会使执政党国民党更加的团结一些吧，至少不能让在野党或者说民进党有机可乘吧。 马英九如今不仅仅是被民进党反对，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反对他的声音，这全因为作为一位政客不沾锅，马英九没有任何一位朋友。但同样作为一位政客，王金琴却没有任何一位敌人。这样的两个人，一个没朋友，一个没敌人，狭路相逢，最终谁会败下阵来？你认为马英九会不会因为这一次事件而下台呢？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民调朋友们都怎么说。56%的人大多数认为他不会，但是呢认为马英九会因此而下台的似乎比例占的也不少。这个事情其实本来是王金平官说在先，如今官说案未了，马英九却陷入了监听案，弄得灰头土脸。这样的局面恐怕大多数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没料到。对于这样的局面，您是怎么看的呢？大多数的民众有92%都认为这是马英九在曝光官说案之前没有充分考虑后果而决定的，而至于其他的因素，选择的人都非常的少。 接下来一个问题问，如果你是马英九，尽管我知道像马英九这样不近情面而完全没有朋友的人其实真的不多，但是暂时假设一下，如果你是马英九，你当务之急会先处理什么样的事情？毕竟事情都已经发生到这样一个地步了。这个82%的人呢，就表示说呢，他们当务之急就要先处理设法让王金平下台，既然要政治斗争，大概很多人认为还是应该斗到底。其实不管马英九接下来怎样处理这一个事件，台湾现在已然陷入了政治争拗，到底谁该为现在台湾的这一场政治争斗负最大的责任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朋友，50%的人认为是王金平应该负最大责任，但是呢，说马英九的人也高达47%。总而言之，一个巴掌拍不响，只要是有争斗，总是双方都愿意斗，才有可能斗得起来。好，接下来是我们凤凰人今天最关注的焦点话题，来看看今天的凤凰最套。 平原正浩认为美国两党绑架医改造成奥巴马执政困难，或导致政府关门，老百姓成为最大受害者。观察员贾小峰认为美伊关系缓和需考虑以色列感受，美伊有无实质性突破还需进一步观察。凤凰 U-Radio 听众热议，尼日利亚极端分子29号闯入学校扫射熟睡的大学生，造成至少50人死亡。开城工业园区韩朝共同委员会办事处30号正式挂牌成立，将执行开城园区正常运行所需任务。凤凰网头条关注，受台风影响，29日傍晚5艘广东籍渔船在西沙遇险，2艘渔船获救，74人下落不明。海峡两岸执法部门日前首次合作实施海上联合缉毒行动，成功破获特大国际货轮走私毒品案。北京市律师协会将调查李某某等人强奸案代理及辩护律师涉嫌泄露当事人隐私或凤凰网告点击。凤凰娱乐组关注，暌违7年，李宗盛再次登上台北小巨蛋举办歌唱，带领观众跌进青春回忆中。 跨媒体平台，直击热点，全方位资讯，草根声音。全媒体全时空，给你不一样的新体验。 上班好郁闷， 听这里。 开车好无聊， 听这里。 夜晚好寂寞， 听这里。 U Radio， 你随传随到的好朋友。 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436，或通过凤凰 FM Apps 的一键 call in 表达你的意见，尽在3D 化新闻。 他有女性疗愈师的细腻温柔， 也有专业学者的严谨理性。 他就是台湾的工商与组织心理学家赵安安。 每周六周日晚10点到11点，心理学家安安老师与你一起 分析现实生活的个案，倾听真情流露的心声， 领悟生活的智慧，发现安静的勇气。 安心 so good。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9号正式挂牌了，这标志着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自贸试验区正式启动运作，而备受关注的负面清单也在30号对外发布。 负面清单明确了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文件显示，负面清单共涉及18个门类、190条管理措施，约占试验区内1069个小经济行业分类的17.8%。对于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一般项目，最快4天可以拿到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和营业登记。 将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把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把原来合同章程的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在金融领域中，外资的投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人受限制。对于有声音说上海自贸区会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尹宗华回应说，建立上海自贸区对香港并没有不利影响，反而会促进内地和香港共同发展。他表示，香港可借自己的优势在自贸区内发挥作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早前也回应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巩固，他对香港长远发展有信心。 好，之前上海自贸区挂牌的时候呢，很多报道都说雷声大雨点小，其最大的看点呢，都是在等着今天出炉的这一个负面清单。因为一旦负面清单有了之后呢，在这个负面清单上之外的事情，所有的企业在自贸区内都可以做，这和过去中国监管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要问问大家，你觉得今天出炉的这一个负面清单其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们回答说呢，82%的人认为说其最大的意义呢，在于可以提高企业办事的效率，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它可以规范中国的监管制度。而这个自贸区其实让很多香港人感到五味杂陈。那么香港人一直觉得呢，其实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区，其实呢应该就算是香港嘛。而上海如今成为了又一个自贸区，是不是有可能超越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呢？来看一看我们的朋友，66%的人都认为确实啊，香港是受到了一些威胁。那么虽然很多专家啊都会说，这个香港和上海两座城市最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容量，完全容得下两座金融中心，但是毕竟美国的经济容量更加大，可是纽约就只有一座。我们 Radio 的平台上，今天大家对于上海是不是会取代香港的问题都怎么看？我们现场马上交给凤凰 U Radio 的同事明奇。明奇好。 刘芳你好。我手里的这张图哈，大家可以看到是香港和上海的天际线。其实光从摩天大楼的高度上来说呢，这两个城市哎，看上去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差的是在这个天际线背后哎，到底有什么区别？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到底能不能够威胁或者说冲击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看法。来自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您觉得这有可能发生吗？ 作为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上海取代香港只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时间问题。 因为这样的，因为打个比方，我觉得上海是我们共和国的亲儿子，而香港就是干儿子。因为香港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现在摆在它面前困局很多。这个它前景如何呢？很多人都看不到。而上海呢，它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经济中心，它的发展啊什么，我觉得它没有一种身份的认同或者其他的干扰。我觉得，这方面来说，它比香港这个优越。 嗯，哎，香港的刘先生说的非常有意思，香港是干儿子，上海才是亲儿子。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接下来来自上海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赞同这样的比喻的吧，因为毕竟上海可能跟党中央跟国家可能怎么说呢，可能更紧密一点了，它跟内地的其他一些城市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香港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对外的一个窗口，我觉得上海它除了未来可以对外以外，现在其实可以整合一下它内部的一些资源了。我觉得相对来说上海可能未来的机会比香港会更大一点，我个人觉得是啊。 好，非常感谢上海的杨先生哈，也是对上海比较有信心。接下来是来自杭州哈，蒋小姐，蒋小姐，哎，女生怎么看这个情况呢？蒋小姐你好。 我觉得至少在短期内应该是形成不了威胁的。 嗯， 因为香港本身它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也不是一年两年，它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和一个大的环境。那自贸区现在其实刚刚挂牌，那至于它里面说的一些关于货币自由兑换这个，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我是没有直接大的联系的。那我就看它的东西物价是不是真的便宜，或者说会不会吸引我去上海。那打比方，它现在因为它现在挂牌还没有具体的一些内容出来嘛，那它比如果说它自贸区的东西比香港标价还要贵，那我肯定当然还是去香港。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会威胁到香港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怎么说还为时过。 还要再观望一下。 好，这个女生考虑问题的角度果然是不一样，考虑买东西哪里便宜哈。从目前来说，自贸区还不涉及零售行业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大家要买奶粉的话，还是得到香港两罐两罐的往回带哈。这个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听众，时间交还给刘芳。 好了，明奇，其实呢，大家需要买的不只是奶粉这么简单。那么说完了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之后，咱们换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涉及到全国的一个事情。最近呢，网络上疯传啊，说内地征收遗产税将会列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程当中，而且呢，有关这一份议程呢，现在疯传的内容啊，从起征点到征收的税率，全都引发热议。 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显示，全球188个国家中，有114个开征的遗产税。财政部曾在2004年出台《遗产税征收暂行条例》，规定公民遗产超过80万到200万的部分，税率为20%；200万到500万征30%；500万到1000万征40%；1000万以上征收50%。按此推算，500万遗产需要缴税84万，3000万遗产则要缴税1034万。有投资界人士也指出，按此税率或会增大富人移民趋势。 就像美国，遗产税呢起征点上升到525万，这个税率呢上升到40%，这个税制设计的不合理，的确呢会增加这些特别富有的人的10%的可能。 不过有学者分析，目前当局只是释放信号，具体开征还需要数十年准备。 好了，其实有关征收遗产税当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税率啊、起征点啊等等，在网络上呢引起都是两极化巨大的争议。咱们一样一样来说，先说一说征收遗产税，您认为最大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84%的朋友都认为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也有15%，也算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有助于社会公平。换句话说呢，大家认为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是不是也意味着减少了民众的收入呢？第二个问题问大家，您觉得中国开征遗产税现在时机成熟不成熟呢？毕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83%的朋友都认为中国现在还不成熟，因为中国居家养老的国情相比其他的国家还是相当的特殊的。第三个问题也是现在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内地的遗产税的这个起征点到底应该定在怎样的一个范围呢？我们看我们这个民调显示，有79%的人都认为应该定在80万到100万，但是从网络上疯传的80万起征点的这个说法引起的争议来看呢，倒让人不知道对于这一份民调的结果作何感想。如果真的起征点定在80万的话，很多房奴表示说啊，那他们真的是躺着也中枪，而且80万就起征遗产税的话呢，不是劫富济贫，而是针对中产阶级去征税，也就是劫贫济富了。对于这样的遗产税，网络上还有哪些讨论和说法？我们现场马上交给凤凰新媒体的燕翔。燕翔好。 好的，刘芳，全面全时空凤凰新媒体全心全意。其实从今年2月份起啊，国务院发改委等部门就表示正在研究适时开征遗产税。从那个时候起呢，关于遗产税的讨论在网络上一直都排在财经话题的前三位。有网友说呀，很多人对这个80万的遗产税起征点意见很大，搞得自己像有很多遗产一样。可是您别忘了，您的房子70年之后呢是要还给国家的，到时候难道您还有很多遗产可以被征收税负吗？随后有网友就赞同说呀，遗产税关咱们平民百姓什么事啊？反抗最欢的肯定还是那些富豪们，所以我支持征收遗产税，这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个必要过程。还有网友分析说呀，中国其实早就应该征收遗产税了。遗产税呢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所以呢征收对象应该是富豪阶层。遗产80万肯定不算富豪，顶多算个中产阶层。那么不应该对中产阶层征收遗产税，否则呢就背离了收税的本意。那么建议现在呢中国现阶段的遗产税起征点应该调整成1亿元更为合适。那么有支持的自然就有反对的，而且反对的不在少数。有人说呀，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开征遗产税呢至少要建立在官员财产公开透明，而且取消绝大部分特权的基础上，否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呢是有办法逃避的，必然会造成应被收税的人没有被收税，而遵纪守法的企业家和老实人被开刀了，那么极有可能会把这个劫富济贫变成了劫贫济富。那么另外呢，对于遗产税民众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接彩。 三线四线城市80万起征的话还算比较合理， 很多有钱人的话绝对不止80万，80万起征我觉得是有点低。 如果起征点太低的话，有可能会打击到一部分人的那个 就是效率、积极性。 加重中产阶级的负担，等于是让富人过得更好，让穷人过得更贫穷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已经出来很多大额保险，像这种保险的话，都是有那个避税的作用的。 基本上打击不到吧，因为他们有避税的方法，应该有，他们有自己的理财师啊，肯定能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合理的避税啊、逃税啊。 劫富济贫，你说他那个劫的这些人不，他不一定是富的。 关键还要看政府，就是征了这个税之后，他的透明程度就怎么使用。 他人死了以后再征税，为什么不在生前做一些别的事情来调节贫富差距呢？ 好的，以上是网友和民众的观点和讨论，把时间交给香港演播室刘芳。 好，谢谢燕翔带给我们的网络上的一些讨论。的确啊，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还很脆弱，需要呵护而不是需要宰割。以上也就是今天的全媒体全时空，希望明天继续在这儿听你发言，我们再会。